情在等待，分享你的寂寞，你的欢乐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让我慢慢的靠近你，伸出双手，你还有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再不说我不后悔，我

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如流淌的人影，还在继续繁荣。我在树上甜言蜜语的寿命，人造的春为星，没探测出我们已再见不再影。吻下来，顾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。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。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

的孤单。 我要火风，我要我爱教室，我要火风，我要我爱教室。 下的一场狂欢来到了光年之外，长大难道是必经的困难？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空未来。 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

些散去，身旁你的眼红了，想起来怎么像梦，少的美好，大的感动。是过了多少个秋冬，沦为下片的电影，只能从不怀旧。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，猛烈冲撞后裂了缝，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，还想爱却掉头放手。